第六项呢，不可因为根据哲理就信以为真。啊，这个哲学呢，是研究宇宙、人生的原理的学问。啊，有很多聪明的人，他观察友情跟这个气世间的各种变化，啊，也就提出了各种的论述来解说宇宙人生。啊，这个就是哲学。也不要因为他们说的道理很有玄义，啊，你都听不懂，或者是呢讲的很玄，你就相信他，啊，还是要用实证来检验他。第七项，不可因符合常识，啊，符合外在的推测就信以为真。啊，我们常常说没有知识也要有常识，但是常识也是一直在改变的。古代人的常识，啊，这个地是平的，那现在人的常识，地球是圆的，哎，常识改变了，所以这个常识呢，它不是真理，啊，虽然普遍的很多数的人都有共同的认知，啊，这个是常识，但是并不代表它就是绝对是对的，哎，所以常识呢不能代表真理，啊，那么根据外在推测呢，啊，就是根据外在的现象所做的推测也不一定是对的。比如说你看到远处有烟，那你推测，哦，那边可能有火，那也可能对也可能错，可能那边是有火，可能那边没有火，哦，所以呢也不能认为说是真理。这是第七项。那么第八项呢，不可因为符合一己的预设，哦，或者是见解或者是观念就信以为真。我们通常都会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来判断事情的真伪，啊，所以遇到事情就会依据过去的经验预设立场，啊，或者是某种特殊的见解跟观念。那当事情的发展，它的结果符合我们的预设，符合我们的见解，符合我们的观念，啊，我们就认为说啊就是这样，就信以为真。但是有时候真相并不是像你看的这么简单，啊，所以不能够当作真理来相信。那么第九项，不可因演说者的威信就信以为真。啊，我们常常会什么？因为社会贤达，啊，所说的话就相信它是正确的。啊，所以在做广告的时候呢，啊，这些广告商就会请一些专业人士来推销产品。啊，譬如说请牙医师来推销牙膏，你可能就会相信，啊，这个牙膏真的是好。他就靠着医师专业的威信，我们就容易相信。那么这些演说者或许在世间上很有成就，但是并不代表他证入真理，所以不要因为他的地位高，啊，这个人的地位高，或这个人的权势大，啊，这个人的德行很好，这个人很有财富，啊，这个人的专业很强，这些因素就相信他的见解是符合真理的。啊，以前有一位大德，他要竞选总统，那么大家就认为说他讲的法是真的。对，那后来呢，等到这位大德呢，他卷入一些金钱的问题，哦，大家认为说他讲的都是不对的，哦，就不可以因为这样子，你要把他讲的话来判断是不是符合真理，哦，不要因为他这个人而作为你的根据。那么第十个，不可因他是导师就信以为真。这个导师就是上师啊，或者是修行的指导者的意思。不要因为他是上师有这个名称或者导师这个名称呢，那么就认为他所说的就是真理，啊，你一定要用实证来检验，啊，像我有一个同学，他跑到，好，离开我们山上，然后到纽约去，然后过了不久，他寄一张名片给我，上面就引了，哎，某某导师，啊，然后下面，然后呢，他打电话给我说我现在是导师了。他们都称我导师。好，我说好，我说那你教他们什么东西？他说我教他们推拿，我是他们的推拿导师。好，所以不要因为有这个头衔你就认为说他讲的是真理。啊，那么佛法呢，它是引导我们证悟的真理呢，是不怕验证的。啊，而且呢，佛法也鼓励我们去验证，通过实证，啊，证入这个真理，你才能相信这个真理。好，所以有这么回事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回到这个批寻记的文。去胜易要，

缘一切境，总名哀悯。那么在修四无量心的时候呢，观察这三句有情啊，是缘一切境，这三句有情是你的所缘境。那么由观察这三句有情所生的慈悲喜舍的四种心呢，总称为哀悯心啊。所以哀悯心是一个总称。于中大悲，为缘有苦，是名悲心。这个是解说最胜悲心的悲心。于中大悲，为缘有苦。于中呢，就是于四无量心中的意思。啊，菩萨修的慈悲喜舍中的悲心所缘念的是有苦有情啊，悲能拔苦。那么菩萨要解救有情的痛苦，称为悲心。啊，那么怎么样的悲心称为大悲心呢？啊，看今天发的讲义十六。讲义十六一，由四缘故悲名大悲。啊，于伽卷四十四，由四缘故悲名大悲。啊，有四种缘呢，悲心呢就可以称为大悲心。一，缘甚深，维系难了诸有情苦，为尽生故。这个是从所缘境来说大悲，就是菩萨在修悲无量心的时候呢，你要观察有情的111种苦为所缘境。那么这111种苦中呢，有19种苦是很深细不容易观察了知的境界。好，那么菩萨缘念这19种有情苦呢，所升起的悲心呢，就是大悲心。好，那么这19种苦在瑜伽这卷44呢，它有列出来，好，可以到那边参考。所以这是由所缘境来说大悲心。二，于常时积极成故，为诸菩萨今于无量百千大劫积习所成。就是菩萨的悲心呢，是由于长期的学习啊，如何解救众生的痛苦啊，渐渐的累积，是你的悲心渐渐的增强而成为大悲心的啊，不是一开始啊这个悲心就这么大的啊。所以如果你觉得说啊，我的悲心很薄弱，啊，看到有情受苦呢，我发不起悲心，啊，没有关系，啊，你现在就可以开始学习怎么样替有情解决痛苦，啊，这样做呢，长久的熏习这个悲心在阿赖耶识当中呢，慢慢的就成就大悲心了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悲心不强没有关系，学习，啊。三，于所缘猛力作意而发起故。那这个所缘呢，就是有苦有情了啊。对于有苦有情呢，能有猛力的悲作意所生的悲心啊。猛力呢，是指悲作意的力量很强大啊。这个也是修习而成的，就是你看到有苦有情，你那个心，那个想要利益他的那个心啊，悲心就一下就发起来了，很强大的力量就起来了。啊，为诸菩萨由是作意，悲所支持，就是菩萨要时常的修习这个悲作意啊。经常的作意思维，愿意替有情解决痛苦啊，这样子的思维。那么这样的熏习呢，悲作意，那么一遇到境界呢，悲心就升起来了。好，所以说由是作意，悲所支持。为喜有情众苦因缘，尚能弃舍百千生命，况一生命即以资财。那么怎么修这个大悲作意呢？就是菩萨要这样的作意思维。为了能够帮助有情啊，熄灭有情升起众苦的因缘啊，那么呢，菩萨他愿意百千生中呢都牺牲自己啊，都弃舍自己的生命啊，那何况呢，只是现在呢，我要利益有情，只是弃舍我今生的生命啊，那有什么关系呢？那我就弃舍今生生命，哎，那如果自己的生命都愿意弃舍了，那么自己拥有的资财啊。资产钱财，那么当然也都愿意什么弃舍了。那么修这种作意的话呢，就能引发大悲心啊。所以如果觉得自己的大悲心不够呢，就时常修这种作意啊，为了友情啊，百千生中都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利益他们，那现在呢当然也可以牺牲。于一切种自罚大苦，为诸友情悉能堪忍。那么前面是一种修行这个悲作意的方法，这是另外一种修大悲作意，就是为了友情解救友情的痛苦呢，菩萨愿意忍受各种的苦恼自罚的境界啊。

但是在禅定中呢，它是属于限量境界，所以他在禅定中做这个医药的时候呢，就好像他的感受就好像是真正去帮助友情是一样的。好，但是饶益友情呢，不是只停留在发起这个医药而已，啊，不是只是修这个医药，更要以医药为先，好，先有了医药以后呢，然后采取实际的行动来饶益友情，啊，所以论文中有随能随力的文句，就是强调要随顺菩萨自己的能力而采取实际的行动利益友情。好，注意这随能随力这四个字。好，我们在圣解行地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常跟烦恼相应，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能力有多少去做，因为过量做的话你可能会起烦恼。好，所以呢随能随力，那这样就是自己要对自己诚实了，知道自己有多少能力去做多少的事情，啊，不要做了以后起了大的烦恼反而不好，啊，就随自己的能力来做。我再看论文哈，于己有愿，诸有情所常起慈心，随能随力，无产无光。无产无狂，作彼种种利益安乐，定彼愿者，意要加行，所有过失及愿闲心自然除断。这个是饶益有情中的第三颗与有愿，哦，就是菩萨对于对菩萨有怨恨的友情呢，要怎么样饶益他们，哦，那么我们也照辟行句来解释。愿有三品，为上中下，名诸有情。啊，这边解说论文的于己有愿，诸有情所，依照怨恨的轻重呢，啊，大略的可以将怨恨分为三品，啊，上品呢就是最重的怨恨，中品就是普通的怨恨，啊，下品就是轻微的怨恨。那么对于菩萨有怨恨的友情呢，就分布在这三品之中，他对你的怨恨大概就这三种了。好，啊，所以说诸有情所，怨恨菩萨的友情呢，不是只有一个啊，所以是诸有情所。于彼虽遭一切不饶益事而不弃舍，菩萨自身宁受非爱，终不以恶欲加于彼，是名常起慈心。这个是解说论文常起慈心。好，于彼虽遭一切不饶益事而不弃舍，彼就是指对菩萨有怨的诸有情。好，那么这些有情为了抱怨而以各种方法做不饶益事来伤害菩萨，但是菩萨呢不因为他们来伤害菩萨呢而弃舍他，啊，所以菩萨不会弃舍他，也不会不度化他。那么菩萨自身呢宁受非爱，终不以恶欲加于彼，那么菩萨心中宁愿忍受友情施加给他的种种不可爱的伤害的行为，那么菩萨不会生起恶心，啊，想要以恶行施加于有怨的友情，啊，所以菩萨是宁可人伤我，不可我伤人。是名常起慈心，啊，慈心就是指给予快乐，啊，慈能与乐。那么菩萨在这里呢，先要忍受有怨有情的恶行的伤害而不报复，而且呢不放弃度化他们，啊，再给予友情呢利益安乐，啊，是名常起慈心。利益安乐有多种类，故名种种，如自他利品事，啊，临本三十五卷十七页。这个是解说论文的种种利益安乐，啊，我们参考讲义十六的二，菩萨利益安乐，自利利他。一，啊，利益种类自利利他，啊，先解释菩萨种种利益种类的自利利他。云何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？这个是提问。好，略说因之有五种相：一、无罪相；二、摄受相；三、此事相；四、他事相；五、即灭相。好，这一段是略答，就是菩萨利益种类自利利他呢，大概可以呢分成五种，啊，然后列出这五种相。那么下面呢就要详细的说明五种利益种类自利利他相。一、无罪相，啊，若诸菩萨所有自能，若少若多，摄受善法，增长善法，或复令他